佢个女无端端出嚟讲嘢， 嗯， 喂，你究竟代表你自己，嗯，代表你老豆啊？系，嗯，人都会觉得你呢个系你老豆嘅谂法， 系啊， 系啊， 系咪先？喂，今次咧，你戒手又试血，喂，究竟系乜嘢问题？喂，嗯，我其中一个估计咧，呢，這个都系一个 P.R. 嘅现状， 系 吓， 系嘛？因为点解咧？就系，是，喂，你唯一咁样解释得到 C.Y. 点解会喺一年里边或者半年里边都唔够啊？就是已经是四次休假， 系 系啊？ 点解咧？我就觉得制造一个即系啊，我老豆都好惨啊， 嗯， 咁我自己都即系无心即系做人啊咁嘅感觉咯。 我博同情， 唔系咁佢点样惨先？就系，是，据闻就系话，好似睇翻今日东方啦，就话佢屌，即系嗰阵时就俾人喂咗诚实豆沙包嘛，冇个即系掟佢诚实豆沙包系嘛，所以即系佢又觉得。即係話，即係，唉，立法會冇規冇矩啊，係咪？之後即係搞到仲要係即係呢個即係史上第一次呢個特首答問大會，因為要咁樣而腰斬，唉，即係覺得自己老豆好 Q 冇面啊，係咪？ 喂，你香港，如果你真係讀過書嘅，入得到 LSE 嘅，如果唔係精神有問題嘅話。喂，你都知道香港嘅立法會一定係咁噶啦，係嘛？ 係 係啊， 已經開咗呢個風氣，就係面對呢一個嘅制度嘅不公義嘅時候，有一半嘅立法會根本就唔係由呢個民選產生，而行政長官都係得1200人選舉產生，就自然會咁樣衝擊噶咯噃。 係啊， 只要有多冇少嘅喎，你喂你唔係唔識噶嘛？ 嗯， 喂，就算我係CY 嘅仔啊，我有CY嘅細佬啊，都明白啦。 嗯， 你唔係啊嘛？ 明白歸明白，咁 咪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唔適合 LSD， 唔係即係呢個 LSD 先至要即係絕學啫嘛，即係個原因就喺度啫嘛，佢係即係完全係唔適合呢間學校嘅，佢讀唔掂咪走咯，佢覺得大壓力啊嘛，係咪先？嗱，點解最近又壓力又大啦？嗱，我自己咁樣估計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下上個禮拜呢個李克強就恃住自己有300亿美金，即係走去訪英。喂，仲要大即系大次次啊，串插插咁样样就话即系要见英女王噶嘛？啱啱先？喂，你以为即系你自己有钱大晒啊？喂，即系呢单嘢俾呢个贪实泄露咗出嚟啊？喂，你知唔知自己几 Q 冇面啊？喂，你自己长期住喺嗰边噶嘛？喂，即系当地人会点样睇你先？ 咪又关梁齐恩咩事先？ 唔系咁，佢系 C Y 个女嚟啊！平时讲嘢咁 Q 高调又咁串，啱啱先？ 喂，我真系攞唔到任何关喎 ，Anthony， 封疆大吏个女。就佢民族主义上脑，就话佢 喂唔系，你侮辱呢个英女王，啊，喂你自己本身唔系国家元首，啱啱先？喂你自己喂呢，這个咪将即系发泄喺呢个香港嘅第一女女身上面咯，系嘛？ 但系佢又唔系李克强条女，佢使乜为即系李克强究竟见唔到英女王咁紧张啫？呢个此其一，此其二嘅就系，是，喂，但系人都知道嗰啲咁嘅港女去到英国。嗯，全部都是群埋自己香港人㗎啦。 咦，唔係食羊肠嘅咩？ 我唔知呀，阿龙你好熟咁样好似。 我问㗎咋都系。 唔但佢点样都有啲 labor 㗎嘛。 咪所以我觉得呢，以 CY 我对佢咁多年嚟嘅观察同埋理解呢，佢嘅性格呢一定系玩呢啲咁嘅嘢。即系喺绝地绝处嘅时候呢要点样逢生呢 ?CY 仲有諗到啲咁嘅事件。连个女都自己唔放过。嗱，我觉得呢就唔止係真實嘅，即係嗜血啊、成性嗰啲嘢，唔止係真實的， 即係嗰啲茄汁嚟嘅， 即係玩呢一個招數，就博同情。點樣博同情法呢？就或者我都為咗我老豆， 嗯， 係嘛？啊，咁樣俾人喺香港侮辱啊，咁樣面對即係呢班反對派嘅攻擊啊，或者連佢我都攻擊埋咁樣咧，我就扮下呢下咁嘅嘢。 咦？ 咁咧跟住個老豆亦都要解釋點解會放假到咁多次？ 人性化咗佢啦，係嘛？即係佢一個 family man 嚟嘅，即係個女咧咁樣戒手自殺咁樣樣，咁佢自己本身要為咗頭家咁樣樣，咪即係要放假咯？ 我覺得呢個唯一嘅合理解釋 係嘛？ 係啊， 即係如果你話佢係是真实的。咁， 哦， 当然啦，你话精神有问题。咁就你 系 另外一件事啦，系咪？即系佢精神都系癫嘅，咁样系嘛？咁你话呢个系咪有道理？我都觉得有道理，因为喂，老实讲，全部头先你喺度举例子，无论官二代又好，富二代又好，全部都匿匿埋埋噶啦， 系咪？ 边差度会咁高调噶？一个唔觉意，即系做得好事就话好事啫，一个唔觉意做得坏事嘅时候，屌！

搞笑嘅就係、是、你一日唔夠就已經話頂唔順、 嗯， 三四日到就嗌頭暈入咗醫院，佢又出翻嚟，跟住佢繼續走入去絕食。 嗯， 咁你呢啲係咩絕食啊？我都 衰過 接 力絕食咯，就咁簡單， 係嘛？即係可以 break the break， 跟住再食。咁你都係叫禁食啫，禁食一段時間，跟住又翻轉頭，咁你咪玩好耐，大佬。 嗯， 啊呢、這個真係中啦，減肥嘅呢、這個真係。 喂，唔止啊，佢正義聯盟咧 Facebook 嗰個 web 個 page 嗰度講，喂，其中亦都有啲人話，喂，如果阿思燕 BB 仲頂唔住嘅話，佢哋不排除會學呢個民主黨嘅做法，就玩呢個接力絕食，佢去醫院瞓一陣唔緊要，咁之後仲有人會幫手嘅咁樣咯。 哦，即係其實佢另一個做法就是玩抹黑啫。 嗯， 係啊。 玩抹黑就是借这个的絕食，即是难听你讲就是勾化了他。 喂，今次啊， 喂，以后我哋点样絕食啊？我真的想不到啊！俾民主党玩完一镬之后已经很大镬噶，即 系 俾包仔话佢怀疑翻屋企瞓觉啊，即系有冇偷食啊啲嘢， 每日 大镬咗噶啦， 每日接力絕食八个钟咯。 跟住而家你李先再玩一镬，哎，我哋以后唔需要谂呢个抗争嘅方法，因为一定系冇效。 你以后一絕食就谂起阿李思燕，屌你！即系你一谂起阿李思燕就想笑啦嘛，大佬啊！即系你所以呢个真系好捻大镬。喂，讲翻听日先，喂，听日真系大镬，听日真系其实呢、這个。阿梁振英是生死存亡之秋，是吗？喂，上个礼拜呢阿卓佳佳呢就完咗个集会之后，即係其实呢个叫做係即係叫阶段性胜利啦，係咪先？完咗之后，喂，你知唔知第一个多谢边个？ 兰花系喎，好似 第一个多谢兰花系，第二个多谢就係阿热血公民。 喂，我当时听到呢一个嘅即係多谢嘅时候，都喺度諗多谢啲乜嘢呢？ 呆撚咗， 因为点解咧？第一，佢嗰日冇去噶嘛，系咪？ 又忍 嚟嘅。第二，我又唔相信阿卓小姐呢一个嘅多谢系真心，我真系唔相信。 你嗰日讲反话嘅， 我梗系讲反话啦。其实嗰日啊，我都冇得闲总结啦。我开条路俾佢啦。我你咁样啦，我用英文讲嘛，我话你好有礼貌噶啦，好有 courtesy 噶啦。你有你搞，我有我搞，帮我尊重你点搞，系咪？咁帮我哋又唔鼓励，中其实讲完之后等于冇讲，大哥系咪先？即系如果系我哋嗰啲，即系明知你喺度嚟搞事嘅，一定喐你啦，系咪先？咁但系而家你调翻转头，你真系多谢佢。奇奇怪怪咩理由 呢？你明唔明点解？ 多谢 我唔明啊！ 嗱，六月七号嗰日，阿黄杨达就率领呢个热血公民，就走去呢个立法会大楼嗰度，就阻住差佬闩门啊嘛。咁跟住就俾人政治检控啊嘛。咁然后喂，因为俾人政治检控嘅关系，咁喺六月十三号同埋六月二十号嗰两日，佢哋同埋兰花系嘅人都低调行事啊嘛。 冇去到咁就 系、是、啦、嗯。 多谢佢唔嚟，原来咁、我以为系咩多谢啲乜嘢添。我亦都覺得可能是多謝另一個原因，如果你講到這樣就是。第二個原因要多謝的就是因為他們6月7號搞到這麼大鑊，所以才有人關注這個議題。 嗯、 以前新界東北呢都是搞來搞去都上不到報紙的。 嗯、 今次蘭花和這個熱血公民本來想著來破壞個運動，嚇窒啲群眾不敢參與，甚至乎呢將它暴力化了，它最後的客觀效果呢就是越搞反而呢个运动呢是越多人参与。 嗯。 所以你一定要多谢兰辉系同埋呢个热血公民啦。 嗯。 啊、即係今次唔系帮到忙啦。今次系帮真正嘅帮忙。 就多谢你唔喺度。 真正嘅帮忙。 喂，但多谢完佢哋之后呢，喂，嚟緊听日先至系一场大战喎。你见到政府喂又出局长又成密锣紧鼓，咁就系话不迁不拆冇可能喎，真系。 D100 嘅台长郑经翰咪就系咁讲囉。听日就系、是梁振英的生死战， 系、 嗯， 如果听日过唔到嘅话，佢就唔使捞啦咁样。 咁但系呢个时候，偏偏就即系系嘛，又唔捻喺度，佢即系失咗踪，即系你，我觉得即系好难讲啊，系嘛，即系你自己本身你份工保唔到，即系你个女就因为你自己本身唔够硬而自己嘅割脉，即系讲嚟讲去都系为咗你份工啫，系咪？ 我觉得有两个理由可以相信，即系大班爆你料出嚟。第一就系你知道大班都系识好多即系相关嘅建制派人士噶啦，咁、好多人放风俾佢。究竟嗰个系真风，定系希望佢继续系煽动呢一样嘢咧？我就不即系不得其知啦。但系呢个有合理性喺度，即系透过关系收到呢啲咁嘅风，系咪、第二样嘢，我觉得关重要嘅咧就系、是、今次你睇翻过往历史里边，无论曾荫权或者用董建华哥做例子啦，唔好讲曾荫权，董建华落台。是过唔到领会的。 是 啊。 唔单止是过唔到23条的。佢嗰陣时候发觉喂对共产党嘅管治嚟讲我嗰啲地方政府、

即系呢个国防部副部长系嘛，即系勾结，即系去搞呢个保住呢、這个电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电子公投，喂系肥佬啦，英记一公呢样嘢，喂你知唔知道前日呢个星岛日报先执我哋口水尾啊，真系 系嘛，嗰阵时我哋阴谋论， 系啊大佬，喂嗰时间切合啊嘛，大佬啊， 唔系都系星岛日报讲先嘅，即系星岛报系嘅。东周行、就攞个会面， 系咩？但你知唔知我哋老炒花生几时录音啊？我哋礼拜五录音噶，阿哥。 系 今日礼拜四啦， 系 系嘛？你都争几耐啊？ 六日， 即系证明佢哋有听老炒花生啊！ 哦，循住呢，即系做完听众之后，嗱嗱嗱， 你知唔知而家我哋花生 group 啊，即系已经好多记者咧，都走嚟 like 我哋啊， 系咩？ 喂，你知唔知呢个匪类监察院啊？即系上次咪就系呢个八五二邮报一个记者，即系走嚟即系攞我哋啲料去讲嘅咯。 系咩？ 系啊， 犀利噶！即系我估咧，即系 讲 讲又讲，讲开又讲啦。即系点解会 like 花生 page 或者花生 group 咧？因为啲记者好冷真黄老邪噶， 系嘛？ 因为点解咧？佢似住佢同刘兴一样，刘兴就觉得自己系名记者，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系嘛？又做嘅记者会主席，黄老邪一样，屌我系珠海书院嘅即系新闻系主任啊，搞好捻多年啦，咁样你识柒咩？咁样屌你记者搞好捻平啦，系咪先？ 即系似老卖老， 冇错。即系我去到个抗争运动里边，我都唔会咁样 sell 嘅。屌咩？我一九八几年啦，我已经出嚟搞抗争运动啦，你识柒咩？你行捻开啦！我唔会咁噶嘛， 你都唔 会。喂，如果我系咁，你好捻憎我噶嘛？你都大支嘢， 你都唔会对住冯志正讲呢啲嘢啦，系嘛？ 冇错、 啊，唉，真系 唔系我哋都要有 confess 嘅。我哋最初喺上个礼拜咧电子公投开始嘅时候咧，我哋都冇估计到咁多人，我哋都好惊，亦都好怀 好保守。咁呢个 系有造假嘅情况。 呢、這个 后屘我做完星期一个 D 一百之后咧，听完嗰个杨和生啊，即系今次做嗰个网页嗰个 security 嘅咧。佢讲到咧，已经系完全咧，真系造假嘅可能性，大规模造假可能性系好低好低好低。 系，因为过五关斩六将噶嘛，要 喂你要有身份证，跟住有个无线电话卡嘅号码，跟住即时 send 俾你。如果过咗时，亦都系投唔到票，喺度打下曲落去。打下曲落去即系 check 到 IP address 啦， 即系几重嘅 security 先至投到票。 你例如我呢个 office 咁， 系啊， 最多咪十有， 系 一家人咪最多十有。系咪大家用同一个 IP address 去投票？如果你超过十个， 一定要人手操作 都会知噶嘛。 一定要人手操作咯，即系如果你要请好 Q 多五毛噶。 唔系，同埋你要挞到个身份证。你挞到人嘅身份证。你点挞啊？挞完之后你要买电话卡。吓，因为 send 俾你噶嘛，嗰个 code 要系咪？ 系啊，唔系，所以其实啦，呢个连月珍咧，佢唔知佢今日讲篇文咧讲得几好嘅，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啊，即系呢啲即系呢啲官方嘅人，即系或者建制派嘅人士要即系要讲呢、這个即系要抹黑呢个五居公唔系即系呢个电子公投嘅话，好简单啫嘛，你咪 check 翻你自己嗰啲即系太空卡啲销量咯，有冇暴升先呢排系咪先？即系如果你有嘅，喂咁你咪即系可以证明到啦。但系而家唔系，佢而家净系揾啲即系好个别嘅例子同你讲，就系话喂，我可以用商场身份，喂。即系 even 啊，连爱港力嗰啲冚家产，喂，即系佢直都话，即系哇，我都可以咁样投票啊！喂，即系报警拉 Q 咗佢啦，大佬。 唔系，佢咪继续喺度掩耳盗铃咯。 系， 我继续鼓励你咁讲啊！嗰七十万里面有四十万系水分嚟噶，一条友筹四下，领钱呃自己。因为点解咧？而家嗰七八十万啊，嗰个民气啊，其实就系已经系一个社会嘅现象嘅反应。你谂下，多过五区公投啊！ 嗯， 同埋好多人啊，我身边啲朋友都问啊，点样去投啊？ 嗯， 你咪继续呃自己咯。 嗯， 喂，你共产党最捻中意噶啦， 系 啊， 系嘛？唔系话个个都系唔会投噶咯？佢好笑噶，星期一嘅《文汇报》嘅头版、就话一条友去咗唔知三四个票站投，所以咧就证明咧就可以一个人都系投多票嘅。跟住我哋嗰日访问嗰、那个即系杨和生啊，即系负责今次个网页嗰个 security 帮三子做嗰个咧， 话 得你又可以咁投啊，不过我会剔一下啫嘛、 嗯， 你咪戆居居走去投四五六镬咯，你去晒十五个票站都得啊，吓、 嗯 啊，不过我只系剔你一下咋，你可以你喺个电话度投完之后，你又去个实体投票都得啊， 系啊， 我都系剔你一下咋， 系、 咁你咪自己呃自己咯，继续喺度掩耳盗铃咯，系啦、啊，你继续喺度抹黑就话咧嗰啲全部系假嘅咯， 嗯 嗯， 你睇下七有几多人， 嗯， 我自己嘅感觉。而家嗰个嘅政治氛围同埋形势，

我哋可以唔出声噶嘛？ 哦， 使乜自己蒲晒出嚟啊？同人哋食饭可以游艇啊？即系俾你听，而家我同你练过啊！ 系啊，哦，其实呢一场 唔系 cam 埋个 credit 啦，呢一场全靠我咋，大佬？ 呢一场系一场诶，即系冷战以来第一次嘅中美俄三国 proxy war，就系香港嘅占中运动对美呢个中国同埋俄国嘅电子战争嚟嘅。 系啊，喂，而嗱，头先冇提到啦，头先嚟俄国。佢係透過呢個俄國，即係呢個科學院去，即係去發動攻擊嘅。其實呢，這個即係呢個三巨頭咧，即係中移動呢個中國科學院同埋呢個 俄科院， 其實係總即係包加加埋埋係包攬咗四成攻擊噶嘛。 係啊， 係嘛？即係而喂好犀利，佢每個 IP 係發動咗20萬次嘅一個查詢，即係 GMQ 曬你線， 全部頂曬出嚟咯。 系 咯，全部顶翻晒出嚟啊！所以今次如果你话即系三子，就好似我哋花生台咁，系嘛？求其整个 server 咪成日窒咯，大佬！我哋啲现场都唔系好多人听，咪全部都靠 download 嘅啫嘛，唔系靠美国佬喺背后撑场。你有乜可能可以顶得住20萬次嘅攻击啊？同埋分分钟嚟紧， 啊， 佢系连续咁嚟 嘅 噃。 但系而家少咗好多。唔係，但係好好笑嘅。嗱，你頭先提到楊和生啦，之前係咪？即係呢個負責呢個 security 啊嘛。咁嗱，即係呢個一周刊就問佢啦，就係話：喂，你而家即係證據確鑿啦，你外交部仲有咩抵賴啫？就話自己唔支持呢，這個，即係又話自己反對呢，這個即係呢個網絡攻擊係嘛？你而家喂，你而家中科院有份喎，你而家中移動又有份喎， 國家級攻擊 係嘛？ 係啊， 你仲好抵賴？咁佢你唔知好好笑嘅呢，這个阿杨和新佢戴头盔喺度啊，可能中移动喺香港有其他业务，唉，俾人 hack 咗嚟当呢，這个即系僵尸电脑啫。哇屌，哇真系好捻好笑，唔系即系我当佢戴头盔，好捻明显戴头盔。喂，如果你即系国家级嘅中科院，喂你都可以当系一个即系僵尸电脑，可以求 Q 奇俾人骑劫嘅话，喂有乜嘢人可以骑劫到大陆强国嘅即系？嘅电脑可以即系超级电脑，喂，同埋你知唔知？原来即系中国咧，即系最近呢个天河二号咧嘅电呢个超级电脑咧，系连续两年蝉联即系全球最 top 嘅即系超级电脑。 嗯，我犀利， 好捻犀利嘅， 我犀利过嗰啲唔知咩深蓝乜乜咁样噶咯，已经系。 系啊，即系已经系打赢咗美国噶啦，已经系。 所以咧，香港人咧成日咧喺度妄自菲薄。从呢一次中俄对美国嘅电子大战里边睇到咧，啊，香港嘅地位同埋角色系几咁重要。 嗯， 系嘛？即系如果你香港即系只系一个即系700萬人嘅小岛，系嘛？ 系 咯，即系本土派嗰啲论述啊。 唉， 仆街！屌你美国佬关我卵事啊！屌， 其实从 因为你香港有个地理嘅位置系，可以影响紧中国嘛。 嗯， 所以我点会话我系要求香港独立啊？屌你咁，梗系揽捻住13億人民啦！仆街！屌咁啊，美国佬先会撑场噶嘛，大哥系咪， 嗯？ 如果屌你咁你700萬人，嗰，那个 cows 咩？系咪，多个多你一个唔多少，你一个唔少。 但 系呢个60億人民里边， 但呢个时候俄国佬帮拖啦，其实佢都冇乜选择嘅，因为嗱讲真，你克里米亚之后，屌喂，你仲边有朋友？朋友嘅大佬，喂，你剩翻大陆，喂，其实喂，由呢个时候又啱啱好，喂，屌你，你欧洲嗰啲人全部唔 Q 买你，即系呢个石油，即系呢个天然气啦，喂，你仲边度揾买家？喂，啱啱好，大陆呢个时候省4000億合约俾佢， 系啊， 系嘛？喂，你呢个时候你除咗中国之外，你仲有乜朋友啊？ 唔系，所以未来嘅日子里边咧，即系嗰个以前老毛嗰种三分世界嘅理论。 嗯， 即系国际政治嗰个分析，佢当然佢从系共产党嘅角度里边去分析呢一个即系世界咧， 系啊， 系啱嘅。而家再翻翻嚟，因为你经过咗即系苏联嘅解体之后，俄罗斯喺国际政治嘅舞台里边咧，其实已经系耷咗成20多年， 系， 系嘛，已经冇人睬佢。 嗯， 而美国系真系成为一个世界嘅霸权噶嘛， 系， 系嘛，真系成为咗世界警察啦。 仲要单一嗰只， 系嘛，所以如果你从呢一个即系三角个分析里边咧，即系俄罗斯而家沟埋中国， 系， 去对抗美国， 系， 呢一个系以后啊所有嘅地区嘅纠纷同埋地区嘅争端里边咧，都脱离不开呢一个嘅分析。 但系呢个应该系暂时嘅啫嘛，因为你见到中国同埋俄国佢自己本身喺中亚，无论石油啦，以至到佢嗰个交通运输入边，佢都喺度即系互相有所争拗嘅。 但系未来嗰5年到10年，我相信走唔出呢一个嘅三角嘅竞争关系。而是一对二， 就是美国佬顶你呢个俄罗斯家。 嗱，中俄今次系搞唔赢，两个人加埋都输 Q 咗咯， 输 Q 咗。 科技战， 咪可能即系会唔会系俄国佬冇出全力啊？你知俄国佬天生反骨噶啦，你知唔知嗰阵时？哇，即系喂中日啊，拗得最 Q 犀利嗰阵时啊，喂，即系嗰阵时因为呢个钓鱼台啦，系咪先？喂，屌，即系呢个俄呢、這个普京啊，仲走去即系日本啊，即系其实佢同佢喺度倾合作噶，真系可以咁 Q。 唔系俄罗斯，即系你而家普京嘅当权俄罗斯。一定是即系做呢个 机会主义， 系啊，系咪有咩有咩傻嘅时候咪咩咯？咁但系个问题就姣婆遇着脂粉客嘛， 系 共产党而家呢个时候确实系俾人围堵紧， 系啊， 加上俄罗斯，你搞完克里米亚之后，即系大家欧洲都唔会当你盟友，成个西方嘅世界都唔会当你系盟友。呢个时候唔系两个。即系勾一条柴一条签埋一齐，咪点样对抗美国佬啊？ 系 系咪先？所以香港呢个 issue 其实系其中一个国际政治嘅反应嚟嘅啫。 系， 嗯， 系嘛， 嗯。 而我哋都系乐见呢个现象嘅，就系屌你而家唔靠美国佬，靠边个？ 哦， 系嘛。虽然佢都系即系呃鸠人噶啦，你会真系同你讲人权，同你讲呢、這个即系民主咩？佢都系讲自己嘅国家利益嘅啫、都系全球战略嘅需要嘅。但问题就系你利用得梗要利用，呢、這个系策略问题，唔系原则问题嘛？系咪先？ 其实你嗰阵时阿淡，你同阿淡即系早两日即系做咗集节目都讲过啦。即系其实而家美国。即系其实喺呢、這个即系全球嚟讲，只系一个得一个公敌啫嘛，就系、是、中国啊嘛。喂，你其他更加其他嘅多余嘅敌人，其实都唔 Q 你啊嘛。即系你只可以做下样嘅啫嘛。 唔系，所以喺伊拉克嗰个问题上边，佢咪好似嗰阵时我哋嘅讲法就系、是。contract out 咯， 系 嘛？对于个世界警察嚟讲，我觉得系一件可笑嘅事嚟噶，系、咪？而家发生咗呢个咩伊拉克嗰单咩 ISIS 嗰单嘢啊嘛，系嘛？ 系、啊， 佢咪搞呢个 contract out 咯 ，proxy war 咯。 唔系以前嗰啲就话咩嘅，即系其实哇，屌你，即系呢个伊拉克啊，即系其实已经即系喊惊咁样样啦。呢、這个伊拉克总统，喂唔得、啊，你要嚟帮手啊？ 唔系， 即系你美国佬最多顶多都系即系同你承诺空袭嘅啫。其实系 解释翻成件事先啦。其实 ISIS 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当喺当年前萨达姆逊由呢个逊尼派所组成嘅一支军队。咁佢咧就同呢、這个阿尔盖达合作，咁就諗住喺呢个最呢、這个伊拉克嘅中部同埋呢个叙利亚嘅西部以至到伊朗呢、這个约旦嘅东部就建立一个属于逊尼派嘅国家，自己就去打击。咁佢哋呢一班人呢就喺呢、這个网络上面非常之活跃嘅。咁呢个应该再讲啦。咁喺近呢个礼拜入面呢，因为佢攻陷咗呢、這个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，兼且控制住伊拉克中部到北部嘅油脉，就威胁到巴格特。咁所以咧，伊拉克嘅总统属于呢个什叶派嘅， 唔系其实 马里基先至要揾伊朗帮手啫嘛。 而家伊拉克咧就有亡国嘅危机， 系啦。 而事实上咧，即系呢个阿尔盖达咧，即系喺呢个伊拉克境内已经扶植咗另一个即系塔利班政权啦，即系几乎等于。而呢个塔利班政权就犀利啦。系嘛？屌，即系同以往唔同嘅，佢就唔系匿埋喺山洞嗰度打飞机啦，而家喺 mon 前面打飞机啦，而家系即系打飞机嗰个舞台唔捻同咗啦，即系而家佢玩 Facebook 啦，已经。喂，你同埋你最近咧好好笑啊！即系你知唔知咧？原来咧印尼咧有班友仔咧，即系其实啲回教团体咧都支持呢个 ISIS 啊。不过其实已经同佢开咗网店啦，帮佢印 T 恤。 哦，你整棒球 shirt 啊嘛？ 啊，你印呢个 T 恤咧喺度，即系呢个嗱呢个 T 恤咧中间有个口号就，哎，终身做正战士，为自由而战，系嘛？ 你记得 post 翻上去我呢个嘅 HK 编辑个 group 里边。 喂， 大佬，可以 subscribe 下呢件 T 恤，大佬。 喂，同埋呢个网店好好笑喎。喂，呢个网店成9000几个 like， 真系好犀利。 喂，两个花生台 咁多 like， 真系。 我哋个 page 同 group 加埋，啱啱同你夹住上。 喂，我哋可以搞半个 ISIS。 你唔好讲啊！屌你，我哋花生台 page 同埋 group 啊，其实好捻多人重叠噶嘛，啱先？喂，但系人哋啊，净系纯粹呢个 ISIS 啊，呢个代理。网店啊，咪已经9000几个 like 啊， 仲有 啊，人哋唔净系喺网上打飞机啊，大佬，唔系净系咁从网台啊， 喂，有网台啊，冇紧， 有都唔出奇啊，喂，人哋真系人哋军事行动噶、大佬要建立另一个塔利班嘅即系国家， 即系虚拟同埋现实，佢哋就即系互相结合同。 嗱呢啲就真系叫勇武抗争嘅， 系好啦， 系啊， 同埋咧呢个咧，即系呢个叫做 ISIS 嘅领导人咧，叫 Outback。